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英奇。今天是3月8号，星期四。知道为什么这几天突然这么冷吗？因为妇女节到了，女士们都没有收到礼物，心寒呀，寒气太重，所以导致气温也下降了。快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-4度，最高气温在8度左右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4度到10度，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10度左右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大兴在-4度到7度，丰台在-3度到8度，海淀在-4度到8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八达岭熊乐园在-6度到6度，蟹岛度假村在-4度到7度，怀柔生存岛在-6度到7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最近每天在早上上班的时候呢，都能看见小区里大爷大妈在晨练。晨练活动确实是会让人精神振奋的，体力充沛。当然选择在小区广场空旷的地方晨练是不错的，但是要避免在车辆往来的马路上进行锻炼。有些人在空腹锻炼时有时会感觉心脏或者是胃部发虚，那就要吃东西后再锻炼了，不过可不要吃太多哦。不知道您家有没有60到64岁的老人呢？因为最近北京户口的老人呢，可以享受到养老助残福利了，而且呢，还要在3月31号前完成信息采集工作。本市户籍老人要登录首都老龄职窗办理。不仅这样呢，北京市探索制定中心对家庭子女照顾老年人制定了福利补贴制度，对于高龄失能困难的老人家庭呢，子女照顾老人可以享受补贴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想念是沙飘过泪挥洒，也带我轻抚你的发，你的脸颊我远远牵挂，它不曾被岁月淡化。想着你模样让人黯然神伤，我离开你身旁，以为能梦一场，我的心自由久了变成流浪。人的一生最漫长，是为爱独自疯狂，借根烟，醒一醒，别再想。你没说话是仁慈的做法，你怕我打听你在哪，我才察觉回不去的家，与当年想的有所偏差。身在何方，是否安然身上，我离开你身旁，以为能梦一场，我的心自由就能变成

经典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，欢迎准时收听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。新的一天才刚刚开始，你是不是已经在期待下一个假期了呢？听说啊，2262年有两个春节呢，也就是传说中的闰正月。不过我和大家一样，知道这个消息后呢，先是兴奋一秒钟，然后发现不对劲儿啊，毕竟2262年我们都200多岁了呀，所以趁年轻还是好好养生吧。说到养生，现在确实很多年轻人都在做了，比如女生在生理期喝红糖水呀，早睡早起之类的，再比如每天泡个脚，睡前做个拉伸，有个好睡眠什么的。说到这儿啊，您有没有每天睡前必须要做的一些养生习惯吗？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打开聊天窗口给我们留言哦。 前方不远处，若是爱与痛都曾铭心刻骨，又何必想哭？决定放手也是种幸福，至少不用再为爱尝辛苦啊！这一段旅途，就当作我对爱的梦想彻底的觉悟。我曾那么接近幸福，你却将我冷冷放逐，我的感情从此麻木，没有结束，不能重复。我曾那么接近幸福，可能就此打住，为何上天要我孤独，好孤独，谁清楚。我曾那么接近幸福， 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。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。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

的说让爱自由，不被他束缚。

在敲打我窗，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传统文化中，君子讲究慎独慎行，做最好的自己。即使没有人看到的时候，你对生活认真，生活一定比任何人都知道的清楚，也一定会馈赠你想要的一切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英奇，出门带上笑脸，说不定谁会爱上你的笑容。就算下楼倒垃圾，也不要让自己邋里邋遢。 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。